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 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 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 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今天呢，我就有大心眼里的那种开心，不知道大家通过我的这个语言能不能感受到。 嗯，视频的朋友已经感受到 是吧。哎呦，这真是我特舒服啊，这个终于又迎来了我特别特别尊敬和喜爱热爱崇拜的嘉宾。这个我们先请出他来好不好，也是大家想了好久了，真是几乎每天都有人问说这周五牛老师来吗，这周五牛老师来吗，昨天还问呢。 是， 我说不知道， 但是昨天咱上节目不是说了吗， 啊，说来。 对对对啊， 哦，后来就说什么计划赶不上变化，一下说的我心里挺没底 的。那是你说的。 对对对，说的我自己心里都没底啊。确实好久好久没见的来自编译坊集团的顾问牛金生牛老师，欢迎牛老师。 哎呦，谢谢夏明。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金生。 嗯，好，再次欢迎牛老师。 得嘞，谢谢王老师。嗯，谢谢王老师。 而且我们也用最快的速度说一下，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丸子。 丸子， 昨天我还预计呢，我说给大家先做一个预报，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聊丸子。 哎， 小胖说哇太好了，终于提到丸子的事儿。 真是，我记得好像咱们上上一次就说，哎，咱们下一次聊丸啊，是我提的。 那你提的 啊，你看终于提上日程了。 不容易 啊，真不容易啊。哎呀， 这都多长时间了，至少一个月以前了。 一个月以前，是是是 啊，幸亏我中间没怎么上节目，要不对您的思念那哪能止得住啊。啊，今儿聊丸子特别好，特别 好， 真的特别好。这个当然牛老师来了，如果大家呢在厨房里边有什么样的困惑是吧，也可以咱们一起来聊聊。 那个话大了啊，咱就 一起聊聊， 哎，聊可以 聊 聊 嘛，对吧，哎，对吧，咱一起来聊聊，然后看看牛老师能不能给咱们支支招。 不是，能帮个小忙咱竭尽全力。 哎，对对对， 好好好， 包括牛老师自己的一些拿手的是吧，一个小秘方啊什么都 没有，我也什么秘方，那就是吃着剩饭出点馊主意。 哎，反正最后好吃就行，结果是好 的 就可以。 哎， 对， 这 当然了，在今天我们说丸子之前呢，我们的编辑特别准备了一份菜单。 有， 当然了，很有可能啊，这个菜单的内容呢，反正牛老师是没看见 啊 啊，菜单内容全是 瞎点， 不是全字，全是丸子， 全是丸子 啊，对，但是牛老师是没看见， 哦， 牛老师也不用看啊，所以呢，您就发菜单这两个关键字， 哦， 啊，您就可以看到这个菜单全是丸子， 哦， 然后您就可以点，哎，这个丸子怎么做，那个丸子怎么做，咱们也可以考一下牛老师。嗯， 对对对，当然。 哎呦，你们这不是够出难题 啊？不难不难，特别简单。 啊，您放心啊，没问题。当然，就是除了丸子之外 啊，其他的也可以一块儿咱们说道说道。 我只要我知道的。 对，我就是周五特开心的，就是这个。就是比如说我想做点什么是吧，我计划做点什么，周六日我正好也在家，而且明天说要下雨，周日倍儿凉快。 嗯， 如果， 而且据说明天雨还不小， 不小， 而且还有球。 哎呀，还真是， 对吧， 真是真是 得嘞。 哎，最近您看球了吗？ 偶尔看看，因为没有中国队 哦， 看得也没劲。 哦， 虽然我们的球踢得臭点，哦，但是呢还是愿意看自个儿。 是 那 是 那是， 因为有一种爱国情绪在里头嘛。 不光是那个，他就别人他踢得再好跟咱没毛关系， 或者说反正跟他也不熟， 不是熟不熟咱是不是。 对对对 啊，偶尔看看 是。那没关系啊，到第三节的时候咱们也可以问问牛老师，预计一下今天晚上在十点的那场关键赛谁能够取得胜利。 那，啊，牛老师肯定说中国人 啊。 对， 他仨队斗地主呢，是 得嘞啊，大家发着菜单啊，或者您的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说到咱还是先从丸子开始说吧。牛老师在家自己经常做丸子吗？ 会做，但是不经常做，但是偶尔也做。你比如说那天我还搓丸子呢，不简单呀、啊。 哎， 冬瓜搓丸子。 嗯，哎，要说起来丸子啊，我自己感觉啊， 嗯、 其实还挺简单的，不是那么难。 那确确实实不难，但是你要有些丸子它就比较麻烦。 哦， 我因为我不知道你们菜单上今天都说了什么丸子、 嗯， 但是我刚进了，我看你编辑这儿，那什么那个电脑上啊， 嗯， 我一瞧有汆丸子、砂锅丸子、 嗯、 啊，我还看你干炸丸子， 嗯， 就没别的了， 嗯， 那这就大众化了， 是、 哦、简单，是、 哦、听出来了吧？牛老师今天介绍的。很有可能菜单是没有的， 那多好啊， 是吧？ 是吧？这属于隐藏菜单呀、啊。 它不是隐藏菜单，最简单的。你说你吃过这丸子，有四喜丸子，大家都知道。 嗯。 但是魏建德吃的就是四喜丸子，可能吃的是四个红烧丸子。 嗯 啊，有可能， 对吧？你吃啊，这四喜丸子就是四个红烧丸子。 嗯， 其实那就是红烧丸子。 嗯， 那不能叫四喜丸子。 嗯， 是不是？我吃一个人叫荔枝肉，哟，以为这是什么呀？其实那也是丸子。 啊，荔枝肉也是丸子 啊，糖醋的， 哦， 是吧？它也是丸子。你比如我们学的说眉毛丸子， 嗯，眉毛丸子 啊，龙眼丸子，这都是丸子呢，丸子多了。 龙 眼这是山东 丸 子， 这个倒能。 这是醋椒丸子。 哎，再说虾滑鱼滑也算了， 咱们别提跟那滑都没关系。比如说鸡肉的，我鸡肉丸子， 哎，这个有 鱼肉丸子 有， 虾肉虾肉丸子， 嗯， 那猪牛羊呢？ 哎，也有， 对吧？ 这吃 的 还多呢，对， 各种各样的丸子。 嗯，川菜里边有没有什么丸子的主打菜啊？ 有啊，你 比如说 烧二宝、红烧二元， 这是一个菜还是 俩呀？这就俩呀， 我们俩都没吃过， 是不是？啊，多了，丸子的菜非常多，那刺猬丸子、 海参， 那不是，非得是丸子。别抬杠，东西太多，也别哎。 不是，您说这个真的就都没听 说过。这还是简简单单的，这是简简单单的。 嗯， 哦， 啊，但是现在基本上，因为这事他现在麻烦，不像过去说，因为你我学的这点玩意儿， 嗯， 全是肉上找，没有像现在那么复杂。现在看似非常复杂，弄个牛排是吧？弄个什么什么骨，给你买回来，滋啦滋啦一煎完了， 嗯， 那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嗯。 我们那时候学的时候全是有技术含量的，你看一个丸子简单， 嗯， 没有那么简单， 哦， 现在多费事，您做最简单做个南煎丸子费半天劲，能卖多少钱呀？所以人家就不做了， 嗯， 逐渐逐渐里头退出历史舞台了，逐渐逐渐有人在想做也是就叫个名而已， 嗯， 就叫这名了，就跟这狮子头似的， 嗯， 就跟这个四喜丸子似的，现在就是叫名的。那狮子头一说有清炖的， 嗯， 那不是就一家卖，好多家都卖，家家都有家家的特点。 是的， 嗯， 川菜有红烧狮子头，有红烧狮子头， 哦， 扁圆的， 哦， 不是那鬼圆 的，哦， 也有要一品独圆，跟狮子头差不多，但是那我看过那东西，我也还比划过，学过，做过两下子，那一个烧独圆，那也叫狮子头，还有毛，有眼，有鼻子眼都有，有嘴。那过去的师傅非常讲究， 哦， 现在你想这，你就现在就剩俩字了， 啥呀？ 听听。 是我也就听听了。您刚才说的都没都。 昨天中午上班吃饭跟他们聊天，就聊这菜也是。 啊， 我说现在你们就老一听听俩字了。 嗯。 然后你要是学，现在也没有认你们就卖名了。 哦， 嗯。现在就卖名。 哎， 这菜名我知道。 我先是以为那俩字儿是神似 啊， 哎，就像您刚才说的，现在好多都是叫什么叫神似 啊， 嗯，啊，其实我们需要先什么呀？先要学形象。您别说学神似， 嗯， 形都不像，怎么能神能似了呢？ 嗯， 现在就是说这外形差不多，形象了，但是里边真不神似了。 嗯， 而且什么？现在讲究流行什么呀？叫照猫画虎， 嗯， 是不是？其实更需要的是照猫画猫。 嗯， 是吧？你看你猫里画不好，你能画虎吗？ 嗯， 是吧？ 嗯，小老虎还行，估计 虎崽子， 哎， 那也不太像。 嗯， 那毛都不一样。 嗯， 是不是啊？ 是。 所以说，哎， 现在说找猫还猫。 行，哎，那咱就先从这个根儿上说说呗。您觉得做好一个丸子的，甭管它是这个干炸丸子也好，汆丸子也好，红烧丸子也好，我觉得最开始可能还是调它那个味儿是最基本的吧。 味儿是其中的一部分，就是说做成功做好了一份，让人家吃完了以后流连忘返，还想吃第二回的。首先第一条就是说，选料得精，然后加工得细致，也就是说每一个环节要环环相扣，不能随意的说买了肉，哎，外面买二斤肉馅， 嗯， 那个肉馅什么比例你知道吗？是使的是哪块肉啊？ 嗯， 你想外边有10块钱一斤的，20块钱一斤的，15块钱一斤的， 嗯。 这你想这肉它能一样吗？ 嗯， 它适合不适合？ 没错。 你像有买便宜图便宜，花10块钱就买，给你绞好了，还非常瘦。那都是下来的筋头巴脑乱七八糟的碎肉鞭子一绞卖给你了，你觉得挺好，因为从那儿冻着绞，绞完出来倍儿红。那我们要选料，说哪里做夏天来个汆丸子吧，那个得自己切完了连剁再砸，那细致极了。然后您才能把这丸子的汆打好了。 哦， 打好这丸子汆这是基础，您还得给它养熟了。这里边要加什么，还根据师傅的传授不一样，加什么东西不一样。 行，那您一会儿慢慢给我传授。 行，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那要不这样，我先点一个。 你不会要点素丸子吧？ 这谁开玩笑？不可能，素丸子从来没吃过。这个我先点一个， 嗯， 也是我刚刚正好我心里边想的，然后我又瞄见了有一朋友也点那个， 哦， 嗯，咱就先从这个开始。这个可能是大家去一些现在说是京味馆子也好啊，什么馆子也好，经常点的一道菜。 您甭说了，我一听就知道了。 嗯， 干炸丸子， 干炸丸子，行吗？咱先从这个开始。 可以，先得说得知道。干炸丸子烧了拍带老虎酱， 前四个字我都明白，后边是什么来着？烧了 干炸丸子烧了拍，就是炸的过程当中搂起来， 哦， 搂的漏勺了，有用手勺的勺背儿轻轻的碰触，拍的撕裂飞裂，有点小口。为什么再继续复炸的时候，它能把里边要炸熟，倒出点油了，它能又酥又香。然后吃的时候得带老虎酱。要北京人叫三吃，什么三吃？一吃是椒盐， 对， 本味甭说，得带着佐料，椒盐，这一吃，还一吃什么呀？老虎酱，那还一吃呢？炒汁儿， 对，汁儿单拿嘛。 炒汁儿，现在没有炒汁儿了，哦，现在给人有的给人上点番茄酱，有时候给人上点马奈子酱， 嗯， 中西合璧了。这是我们真正的是炒汁儿，这炒汁儿什么呀？是焦溜丸子的汁 儿。哦， 干炸丸子加上芡汁，那就是焦溜丸子。哎，现在说这个你得知道， 明白。 然后馅儿的一般来讲，咱们说都说3:7的比例，都这么说，肥3瘦7，其实肥4瘦6也没毛病，更好吃，因为脂肪多，它就焦酥软嫩。 嗯， 不光焦酥了，还有软嫩。和这个馅儿的时候呢，也不一样。比如我喜欢加点黄酱，它香味儿；我喜欢加点自配的五香面。有点淡淡的五香味儿，压那个猪肉的腥味儿。但是也有的师傅人不加黄酱，人不加，啊，人五香面有的人加，也有人不加的，啊，放点葱姜水，这是大家， 嗯， 啊，大家都知道的，放点葱姜水， 嗯， 但是葱姜水呢，不如就放点葱姜汁，是不是更浓一些？ 对，对， 那我要和这里边是加淀粉，是吧？加多少淀粉，是什么淀粉很重要。很重要， 这还有说头。 当然了，这里边当然您首先要加，第一个就说老干儿，是不是？这得是绿豆粉。 嗯。 再其次，您换点儿白薯粉。您要是咱们家现在市场卖的假生粉，或者真的生粉，啊，或者一些玉米粉，咳咳炸完了，没有这个感觉，嗯， 就差意思了， 嗯， 对吧？它没有。 嗯。 哎。所以说这个粉子也是你炸的时候也得讲究，这馅儿你也不能过细，你也不能过糙。过去那丸子呀，追求什么呀？它外边虽然光溜，但是没有那么光溜，它也有点磕磕绊绊。 对。 但是现在都什么呀？现在都拿绞肉机绞了，也不剁了，所以它绞肉机它得快，因为现在不一定给你使什么好肉，知道吧？ 所以他的刀得心得快，他能给切出来，他再切碎那些筋才能磨碎了。那俩刀刃一磨，咔咔这么一磨，绞出来的几升几万，比如说杠升几，往里边螺旋式的杠里往外卷。 哦， 这俩刀口摩擦挤出来的肉，咔咔咔，就靠那点劲儿呢。 您说的是绞肉机那？ 对呀、啊嗯，所以那出来那刀头那刀。刀片子得快，要不快出来，它有的筋就那什么了。 哦， 而且干炸丸子不单是这点儿，和这个馅儿都有讲究。这不能像一个方向打狮子头似的上了劲，打上了劲，那丸子出来没法吃了。 哦，就太死了是吗？ 它不是，它是要顺筋的，一顺了筋，您吃的就梗了。 哦， 它就顶牙。 嗯， 知道吧？所以这东西叫什么？刚才我提什么？在干炸丸子之前，狮子头是吧？ 啊，对，狮子头。嗯， 这个呢，所以说有这我们这边那个行话叫什么呀？干炸丸子得什么？得摔，得揣。 哦， 狮子头得摔，干炸丸子得怎么样揣？就是这个意思。狮子头您拿我得摔，摔上劲往一个方向打，摔它也是瞬间。哎，打也是瞬间，它要让它筋长，它就有拉力，它外边就有弹性。口感你感觉外表吃感比较弹， 嗯， 打完了以后，有的师傅非常讲究的，打完了以后，最后该成型了，该在手里摔摔了，这个功夫再回来几下， 哦， 再让它泄泄劲， 哦， 全是劲不行。你要是干炸丸子呢，你也一阵搅，搅完了以后您吃，顶牙梗的，为什么呀？顺了筋了，所以它得怎么呀？得揣， 哦。就不能拌，就跟和面，和面似的， 对， 跟 和面 哦， 得揣， 就类似这意思。就比如说，相当于你拿一根皮筋儿， 嗯， 老冲一个方向拧拧拧， 嗯， 最后不行，得松两棍儿， 哦， 哎， 也不能太紧实， 哎，对对对对， 影响口感。 这个就是为什么一折一折跟揣面似的，为什么它那筋就断开了？ 嗯、 断裂以后，你拿牙手里以后拿牙一咬，咔嚓就断了，它就不顶牙。他就觉得脆嫩， 喂、哎， 你要一直没使劲嚼了，筋长力大呀，觉得顶牙，哎，有点柴，有点老，他这个感觉， 哦， 所以那咔嚓就断了，觉得外边又酥，里边又嫩， 呵， 哎，里边嫩还得有油水，没有油水，您选的肉脂肪含量低，没有那肥的，不灵， 哦、 炸的话得需要火候，对吧？和馅一方面，选料一方面，方方面面。你看，就一干炸丸子，在这儿说说半天没毛病，说半天没毛病。 这是我干炸丸子，我在家做的算炸丸子吧，算不算干炸啊？我不知道干炸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炸菜里边什么呀？我们炸菜里有清炸， 嗯， 有干炸。清炸呢是没有粉子的， 就是没有那个 单一主料，腌完了直接就炸。 哦， 哎。炸完了以后不蘸东西，最后一火出来以后捞出来，这锅是热的，料也是热的，然后往里边撒上点葱花，打上点味儿，翻拌匀了，那为清炸。 嗯， 这个有粉子，干炸， 就这点区别。 哎，还有别的炸呢？你炸法里有很多软炸。有酥炸、 哦、还真， 因为我们这烹调方法里边溜爆炒炸煎贴它熬烧酸扒。这里边都灌着好多，刚才咱说清炸、干炸，有软炸，有酥炸，有西法炸，这都是炸的方法。炒呢，生炒、熟炒是两炸快，是吧？那这里边的炒，生熟炒，大家都知道炒一回锅肉，熟炒。 嗯， 来生炒什么呀？干煸牛肉丝，是吧？炒个盐煎肉，来个北京的木鱼肉，这都是生炒，有生炒，有熟炒，还有生熟混炒。就跟拌似的，有生拌、熟拌，还有生熟混拌，所以这烹调方法又决定了这个菜出来以后的质地、食材、方方面面的变化、色彩、味道啊，都有变化。现在我们不讲这个了，现在我们讲装盘啊，弄个花修个朵 儿、嗯。嗯， 我没学过这，所以我已经被淘汰了。你们不带我们玩， 嗯， 因为人我不会摆这个。 对对，回来我学学，我帮你。 下次我们俩，我削萝卜皮，他摆。 那个费雷金干嘛呀？你卖的高档，必须的。 嗯。 这个菜出品就得高。 嗯， 您一般的饭馆您卖的是大众菜，您那是以什么好吃味美实惠， 嗯， 那个上高大上的地方那还是需要的，酒席宴上还要好的好， 对， 是不是？那个也非常好，那就需要有什么呀？一个是悟性，一个是有点艺术的细胞。像我这没有艺术的细胞， 嗯、 我这就是舌头还行。 有的东西就管的呀， 嗯， 有的管的是吃味儿的， 嗯， 有的管的是吃面的， 对， 哎、 有的管的吃面，有吃家务事的， 对对对， 啊，到那儿大盆大碗好， 对， 是吧？ 对， 其实吃这阵势， 对。 是不是 这都需要， 都需要， 都 需 要。 对， 哎，亲，还两分半，让牛老师说说，炸是不是在炸的过程当中也得有什么注意？ 还没下锅呢，这个。 对啊，炸的过程当中，首先说，您这丸子您不能说这油坐着到六成热油了，我再开始下锅了，再一个一个往锅里挤去，这是不是就是麻烦？ 晚了， 是不是？它不成熟不一样啊。 对。 但是也有这么干的这活儿，但是要细致要讲究一点呢。你得把一盘里边是不是得抹抹油啊？事先挤出一份来，这生着油温搁油锅上火了，搁上油了，这功夫您不是没事了吗？您把这丸子是不是挤出来放在盘里？盘里先抹上点油啊，是不是？等这油温一上来了，这顺手一拿就又揉一遍似的，就拿手一攥着又圆了嘛，就下锅了呗。 嗯， 这样它是不是基本上同步的成熟啊？炸到什么样的下锅？是不是它是不是得稍微的定型，然后稍有变色上浮？那这个时候怎么样？因为油温呢固定了，油温还怎么样？还有点高，是吧？或者还有点低？你捞起来轻轻的，乖的乖的，手里拍嘛， 就是拍了。 然后下锅再炖炸，得要炖一炖怎么样？外边要上颜色，要炖焦、炖酥，里边要怎么样？要炸熟啊，里边熟透了。这丸子个儿就抽了，由大就变点小，变小点了，因为水分出来很多了。然后快熟了一翻火，得热油再冲炸一道。你们在里边死白了炖着，死白了炖着是够焦了，焦完了过是焦，再一过就是什么呀？就是梗，它就过硬了，梗了，捞起来的。有人说我拿热油再一冲，为什么把多余的油逼出去？这不就炸吗？当然这个只能在这儿说，说不了太清楚，咱是广播、 嗯嗯、 你说不了太明白，因为说明白了没两钟头、 嗯、是 这里边细节一点一环扣一环，真叫环环相扣、 哦 啊、就像刚才说搁淀粉搁多少啊，人都有分量，一会儿咱再聊到两分半了吗、 哎、广播更多的靠想象 啊。 牛老师说的绘声绘色的、 嗯、 我都几乎是闻到那个炸出来那味儿了， 嗯， 都听见那哗啦哗楞哗楞的那声了， 哎、哗楞哗楞炸花生豆。 你就把椒盐准备好就行了。 哎，行，好嘞。这个干炸丸子咱先说到这儿。 嗯， 特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做到十点。 嗯， 正好球开始，咱就聊完，然后找个地儿喝点酒什么的。 然后 我以为在这儿就炸完丸子，带着丸子上这儿吃去， 丸子宴 真的聊不够，好吧？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 爸爸，带我出去玩吧。 爸爸周末加班，下次吧。 其实参与孩子的成长也是一种成就。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请珍惜孩子的每一个成长瞬间。 6月23日至8月5日，八达岭奥莱携手小杨肖恩点燃您和孩子的奇思妙想，共同探索奇妙乐园。7月还有消费满2000返100、儿童品类电子礼金等精彩活动。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请出北京市中央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老师，我们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李老师您好。 你好，下午好。 哎，下午好。先来说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吧，是不是这雨现在有些地方已经下来了呀？ 这雨呢，下的地方只有是密云的东北部下的比较小，时间也比较短，然后就已经移开了。现在呢，如果说夜间还出现降雨的这个时间，应该是在4个小时之后。现在因为在河北的西北部地区已经有对流云团在发展东移。移到这个真正要移到城区呢，预期现在半夜前后了，但是到西南和西北部地区要稍早一些，应该是在9点钟之后会进入到这个区域。 明白了，正在来的路上哈， 正在还在张家口 哦，快该这个办进京证了，估计 对。那么这个北京呢，明天后天啊都是报的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天气。这个从我们会商这个情况来看呢，明天夜间到后天这个上午这段时间应该是雨比较大或者是比较集中的一段时间，但是明天从早上开始就应该是有降雨了。这是按照正常情况下啊，咱们不出所料，应该是明天早上你出行就应该遇到雨了。所以啊，这两天双休日咱们北京是多雨的天气，你要考虑是否是要改变一下计划，是不是在家里待着更好一些。那么就全国来说，明天的雨带是两个雨带，一个是从东北到咱们华北，然后呢到这个西北地区东南部这一块，这个雨带呢相对要小一些，是在中到大雨这个量级上。这个有几个强点是在这个大雨的量级，基本上是中雨的这个量级的比较多。那么南面的雨带还处在我国南方了，因为今天呢下雨下的比较大的地方主要是在江淮还有江南这一带，下的雨特别大的地方是在江西。我看了一下它这个中午有2个小时记录有达到超过100毫米的，是在江西这块，江西余江的这一块下的比较大。那明天呢降雨带江淮这一段已经就消失了，主要是在江西的南部还有湖南的南部一直到贵州和重庆这一带，这个是一个强降雨带。这个降雨带的降雨的量级是在暴雨到大暴雨的量级，特别是湖南南部到江西的南部这一块是在100到120毫米这样一个量级。所以南方的降雨在这一带，因为这几天啊雨量都比较大，所以出现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也在是不断的在增加。所以像南方出行的朋友要特别注意， 对，尤其是自驾的朋友可能要小心一些， 要特别小心了。 对， 那正好是那边的雨季。 那 情况大概这样。 其他好的好的，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好吗？ 好， 谢谢李老师您的详细的介绍，也祝您周末快乐好吗？ 好，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 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一时段啊，城区各条联络线的交通压力都集中在了出城的方向，咱们东西南北的都来看一下啊。先来看一下东部城区通惠和北路的三四环之间，京通快速路四惠到高碑店一线，还有朝阳北路，这都是车比较多的。南部城区呢，蔡胡营南路，西部城区的莲花池东路，北部城区的学院路，以上路段都是出城方向车比较多。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桥，出京方向的左家庄桥到五元桥，北高桥到尾沟路段也是车流比较集中的，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欢迎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咱们在周五一块儿来分享一下厨房秘籍。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各位好，我是牛金生。 再次欢迎， 再次欢迎牛老师。 谢谢二位。 当然了， 好多人都说想您。 是， 我也想各位。尤其是想你们二位。 牛老师刚刚在导播间里已经看到大家回复的这些了， 而且关键我还看了我们哥们儿侯老师，侯德成侯老师，西餐大师，告诉回来我 大师跟您叫板啊， 叫板了，告诉这牛那牛 牛排可 不牛排 不 容易，是吧？我们没说您那不容易，是不是？ 牛老师说的其他的做的容易，您当然做肯定不容易。 那猴子是做的 对吧？那必须的， 他做更容易。 没吃过那。 然后他得跟他做那个跟煎鸡蛋似的，就听声撕了， 呵，真的呀， 就熟了。 不是他问你吃几成了，然后撕了，熟了。 怎么感觉您越描越黑的感觉？ 没有、啊。 来，就刚才您说的那个干炸丸子，有几位朋友问的，咱们简单的给人解释一下。 行 啊，比如说小曹，人家就说了，您刚才提到这个丸子要挤，这个挤应该怎么挤呢？是放在手心里，攥一个？ 那肯定攥拳头一样嘛，是吧？你这五个手指往一块并拢，是吧？虎口这儿留出来，这个食指跟拇指中间留着一个洞。这个四个手指在里配合往上一挤一拱，不是出来了。然后右手配合一拿，或者一挑， 对， 一窝，一扒拉都成，这成型了就、就手法不一样嘛。 对， 有手指的扒拉的，有手指的往外大拇哥往外挑的， 对， 也有从大拇哥往下抠的，都有几种手法都可以用。 我跟我妈配合就是。那个我妈挤 啊， 然后我就拿一勺， 我拿勺碗也行，省事儿啊。 是， 但是那更多的一般就是说，拿勺的我们班就是做鱼丸的时候比较多，做鱼丸的时候他为了光滑呀、好看呀，当然还有人特意 啊，在做鱼丸使那个把冰激凌的小勺， 嗯， 就像那个勺似的，然后带打上小孔， 啊、 嗯，它往水里一搁，那底下有水一冲扑就上来了，还、 哦、 光溜， 对对对对， 啊，都有挖冬瓜球那勺，啊，都可以使， 对。另外呢，米飞也说了，哎呀，牛老师来了，太开心了。我做素丸子，总是炸的觉得不焦脆。 总是炸的觉得不焦脆，那可能就是说您那个面粉，您那个面粉，或者一个是面粉的问题，再一个呢，炸的功夫问题。建议您呢，往里边搁点煮熟了的粉条。 哦，哎，必须是煮熟了的。 哎，熟肥生粉条啊。 哦， 我们这白薯粉条，您给它煮熟了，煮熟了，过完凉，您控完水剁碎了，掺在您这丸子馅里炸出来，是又酥又脆又焦，好吃。 嗯、 为什么呀？那当淀粉使的，熟的。 哎， 那特别好吃。 那在这个熟粉条切碎了放里的同时，是不是里头也得放点粉子呀？ 那个粉了就少放点了，因为这就它就黏糊的呀。然后您那什么，比如说您要什么胡萝卜、香菜等等五香粉这些东西搁好了，在您这个馅儿的基础之上，您得来点熟粉条进去。 嗯， 那个东西呢就好吃。为什么那东西它吸油？它吸完油没有油它酥不了啊。 对， 对吧？ 而且他说不脆，是不是就可能是炸了一遍，是不是再复炸一下会好一点？ 那里边面粉。还有淀粉，有的人愿意搁面粉，拢个儿面粉也焦。当然了，淀粉就更好。 哦， 淀粉你要使玉米粉就差点，你要使点白薯粉呢， 嗯， 就好点，是吧？ 嗯， 啊，我建议呢说你搁点粉条呢，可能会更好一些。 明白了，哎，刚刚你们说这个，我哥说你搁那个没煮过的粉条，我就想，哎，那不就是刺猬丸子吗？对啊，全都支棱，是不是？ 那是炸的江米条，那是。 哎，这。普及一下呗，刺猬丸子是什么呀？ 就像你说是粉条， 真是粉条、啊， 哎，真里边要掺上粉条，炸完了以后不光溜，麻了麻扎的。 哦， 哎，但是不是说像你那我们说的刺，不是说那绞出来毛似的，栽成那毛似的，不是。 行嘞，那个曹福伦也说了，说刚刚牛老师提到几了啊？不，他说您说完那几，还是光听没学会。其实这东西特简单，我觉得是吧？ 是， 就是您就没事跟他。配合就是培养一下感情， 哎，对，俩手配合。 对，您就培养一下感情，您的拳头千万别攥得太紧，那就没戏了。就是，哎，握着它，然后就像摸那小仓鼠的脑袋似的，哎，就那么摸着摸着摸着，它就滑溜了，一下这圆子就出来了。 嗯， 我从应该是十二三岁的时候，我就会自己弄丸子了。 哎呦， 真的，我就看过我爸爸弄那个， 嗯， 然后一上手就会了。就是我弄出来也倍儿圆，但是小时候弄啊， 嗯， 就是个儿不一定大。 那当然，因为是手法不娴熟嘛。 对，但是现在基本上我隔多久，只要上手，肯定个儿也一样，倍儿圆滑。 这个是这个，这跟那学骑自行车似的，您一旦掌握了， 对， 能上马路上骑了，您放心，十年不骑，给辆自行车拿过就骑。 对， 哎，刚才夏明描述这个非常对，这炸会炸丸子了，会挤丸子了。 嗯， 您这一辈子也不会忘 了。哎， 是，但是容易偏科啊。我就记得那个，我自打会骑了自行车以后 啊， 你再给我一三轮 啊， 哎，我也得俩轮走。 不是，这个骑自行车跟不是骑自行车跟骑三轮还真是，你要是学会骑自行车，不一定能把三轮骑好。 是、 啊，学好三轮就跟那开摩托车那胯子似的，俩轮好开，三轮。难受， 哎，是是是，真 不 容易， 是 不是真不容易，哎， 但是三轮也好点，它比较正，不像那胯子。 是，小军说了，每次听见牛老师的声音，都觉得很饿，什么都想吃，为什么有这种条件反射呢？嗯，其实小胖，我们也有同理， 我看见他就饿， 嗯、 不是，我自个儿说出来，我自个儿都说饿了。 是的，是的，是的， 嗯、哎，咱刚刚一直在说的丸子啊、 嗯，对， 先说一旁的。先说一别的，因为有朋友问了 啊啊， 正好我觉得这季节吃也特合适，而且跟您说句实话，我前两天也做这个了，但做的不好吃。 不是，现在说这东西我知道 您肯定会，您肯定会啊， 真的 啊。 这个是 Ducky 说了，说哟，牛大师来了，真好真好，好久不见，十分想念。啊、 哎呦，谢谢您，谢谢您。 我这种处理可能都表达不了他的心中的那种感情啊。他说，老吃您的那个怪味汁儿。 哦哦。 后来吃着吃着有点审美疲劳了。 哦。 想换一下口味，什么时候能推新的酱汁呢？ 别着急，慢慢来啊。另外呢，他想问的问题是这个，说像这种天儿热、 啊， 弄点凉面多好啊，比如说川味的鸡丝凉面，哎，多棒啊！怎么做呢？ 哦，刚才说了使那怪味汁，那其实就是做鸡丝凉面的， 直接拌里就好了。 哎，对， 我那汁也没了， 也没了， 也没了。 那你意思，咱们说说， 您说说吧， 我说说好。 哎， 这个鸡丝凉面，川味的鸡丝凉面，其实我们就说叫怪味凉面。首先说，您呢得买啊，到了切面铺，它有专门卖切面的地方的切面铺，不是，切面铺里专门有碱面，您一定得买碱面，找那细条的碱面。 哦， 买了这碱面准备好， 要不它不够韧是吧？ 它就什么呀，煮完了那个劲儿，它这个劲儿怎么说呢，那比较筋道。 嗯嗯， 啊，它就是说硬，但是那个硬呢不是死硬死硬，有点碱，它有一碱是什么呀，碱是骨头。 嗯， 哎，有点筋骨的面条，煮完了以后它硬，哎，就适合年轻人吃，尤其是适合夏天这个季节吃这个，哎，鸡丝凉面。凉面汁好办，但是呢，你要说好办也好办，不好办也不好办。我只是把我的经验告诉你就行了。首先，你得准备麻酱，啊，当然你市场有卖成瓶的，买那麻酱，你别肯定看那出了油的，最好别的，买那没有油的，看那麻酱黏黏糊糊一瓶， 哎， 敷头要一层油的，那个时间就长了。 哦， 因为都已经沉淀了， 啊，哦， 油和那酱都分离了。哎，那您回家得慢慢和了您呢，所以您买这个选酱也瞧好了。麻酱买回来了以后，您要准备什么呀？当然了，我们都是熬好了的复制酱油。您在家里边呢没必要了，您可以买一品鲜，准备好一品鲜。您再准备点什么白糖，哎，准备点什么？我们北京的当地的米醋，也是保宁醋，当然这地也能买，费点劲，您就是咱北京米醋就行了。哎，您还得准备点什么呀？准备点自己事先备好了的，最好是自己备。当然了，超市里有卖的花椒面，您准备点花椒面。那超市里有卖红油的，或者您自己炸点辣椒油也行，不是要这味儿吗？你再准备点葱姜蒜，这几样准备好了，这是最基本的了啊，最基本的葱呢，姜葱末，姜是姜末，蒜是蒜末。葱姜蒜末有了，麻酱有了，这麻酱怎么办呀？您家里肯定有香油，先把麻酱拿香油给稀释了，稀稀的，别稠了，稠了一会儿，咱扒了面上黏糊，拌不开，也不好吃。所以一定要用香油先卸麻酱。 我也用香油卸过，太香了。就是后来我实在不行了， 你先跟哥说你放了多少香油。 就放了好多，因为我知道拌凉面得稀稀的嘛， 啊， 我就放了好多香油， 嗯， 最后我说哎呦这太香太糊嘴，我就说干脆我能不能换一个方式更健康一点的，我拿水来卸的。 那个吃的就不是这个味儿了。 明白了。 水卸麻酱，咱们比如说吃老北京的麻酱面这可以， 嗯， 当然那更高了，可能不一定非得吃水了，还可以比吃别的呢， 嗯， 对吧， 嗯， 这个呢一定是香油先卸开了。 明白。 少搁点甜麻酱，要不太稠了会糊嘴。 对对对。 卸开了以后您再往里边再加什么呀，你比如说一品鲜的酱油啊，加上糖，再加上醋，再加上花椒面，再加上红油，再加上葱姜蒜，这是最基本的了，就是麻辣酸甜咸嘛。其实这里边还有复杂的东西，咱也我也没法跟您介绍。为什么？不是这个没有什么保密的，就是咱在节目里说过，熬这个复制酱油，它香味儿它出在这儿呢。这酱油得甜咸适中，还得香，因为熬那酱油太麻烦，所以您呢就大概我说这个大概齐，这个和完了以后，基本上问题不大。就拿您家小调羹来说吧，麻酱您准备啊，照着三四勺。稀释好的麻酱三到四勺，想吃点麻酱香味多一点你就来四勺，薄一点就三勺，还拿这个勺来上五勺的酱油，来上五勺的醋，来上三勺的糖，因为酱油它够咸了，醋它够酸了，然后你得搁上想吃多辣一点的，那你红油多搁点啊，然后您再来点花椒面，你想吃麻的就多搁点，想吃麻味差点的呢就少搁点，当然您买是最好是您自己在家里边花椒备好了碾细了， 碾细然后过过箩，没关过箩就粗一点，粗一点又怕贴嗓子眼上， 嗯， 所以要多背一背，然后慢慢擀，过了箩才细致呢。您自己家的香，为什么自己的花椒好掌握？外面买那里边不一定全是花椒，哎、是不是？可能要有一些别的，但是咱也不能客人啊， 对， 啊，所以要纯一点，自己弄放心，啊，这是最基本的。刚才我说那一基本比例三，然后两个五。然后那个盐全在酱油里边呢，哎，然后加上糖，您再调味儿，要麻辣酸甜咸，然后出来才有香呢、 嗯、 因为你有香油和麻酱了，它有香了，哎，其实还有别的味儿，就这儿就不说了，这就满足您在家里边没问题能吃了， 太好了。 剩下最后一道工序就是手撕鸡， 哦，好， 对，鸡也是啊，您要吃的麻酱就是四川凉面，您准备点豆芽。准备点豆芽，然后呢，像这季节有好多青菜，你都可以使的。里边菠菜没有啊？ 对， 您烫点菠菜， 嗯， 是吧？哎，来点豆芽。那鸡丝呢？其实这无所谓，鸡丝给不给都无所谓，就是凉面就行，不一定非得鸡丝。现在过去的人爱吃这鸡，因为这鸡的生长时间长，那个鸡脯呢又好吃。现在谁天天吃的鸡脯骚不唧唧的，谁吃啊？反正我是不吃，除了炒菜吃，那个煮熟的那白鸡我可是不吃。 那减肥是， 是吧？那个增肌的可以， 对对 对, 对, 对， 运动员多吃点。 对对对， 啊，是不是？ 对，小胖打算下周开始就专吃那个。 哎呀，想想 他说说 啊， 为什么说他是说说？ 他说我， 因为他就爱吃肥子路，要一旦改了那个，三天您放心。他已经瘦下来，而且不是长肌肉了，面黄肌瘦了。为什么？他没油水，他吃不了那个。 哦，好吧。一提这个啊，家乡的口味面条，我就想起来，我一哥们儿，就是现在去菲律宾旅游，不是慢慢火起来了嘛？然后他捷足先登。 哦。 然后他在菲律宾那边，因为都是海边的地方嘛，他在那儿开了一个中餐馆。 嘿。 后来我还跟，因为他基本上半年在国内，半年在国外。后来我说怎么饭馆你中餐馆里头？他说那也有菲律宾当地的特色餐啊，因为人那儿靠海嘛，海鲜也比较多，而都是生鲜的。我说那你怎么能叫中餐？说中餐基本的那些啊都有，其中主食里头除了有扬州炒饭之外，炸酱面， 嘿， 啊，各种老北京面条我全有。哎呀，我说那你可真不容易，嗯。所以就这个咱们也聊聊菲律宾， 特别好啊，这个到那儿能吃炸酱面去啊，具体是什么馆子呢，回来您可以私信告诉我们，我们也告诉您啊，北京直飞菲律宾宿务巴拉望的航线已经开航了，无论您是全家带着孩子一块儿出游体验海岛风情，还是潜水迷们去刷级考证，或者是闺蜜兄弟组团毕业旅行，当然还有和您最爱的人一起度蜜月都可以，几乎是覆盖了所有的旅游定制产品，切身感受一下当地原住民的风土人情和咱们北京地道的炸酱面啊，近距离的接触一下鲸鲨呀、沙丁鱼、风暴啊等等各类海洋生物，全身心的置身于蔚蓝风情当中。具体的情况呢，您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公众号，叫做菲律宾蔚蓝风情这七个字，菲律宾蔚蓝风情。咱们先进两条广告，回来接着聊。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先来说一题外话，上周咱们哪周的节目是聊甜品来着？ 反正上周也聊过，上上周也聊过， 我都没来。 是是是， 因为大国师洋说了，人家想做那个奶酪。 嗯 啊， 小胖是这样，就一听啊，牛老师最近不来，好，那我也不来了。 哦， 所以。 我也是一个月来了一次啊，正好跟您就撞上了。 对，没关系啊， 有缘。 这个问题呢，我们导播间里有我们的编辑，可以给您发私信， 对， 告诉您具体的时间啊。 嗯， 因为他肯定说的是小谷的那个。 哎，对对对， 对吧？小谷跟燕儿他们来上节目的那个、 哦、 啊，应该是这个。 嗯， 但是卫东的这个题外话可以， 这你得聊 啊，可以哈。好、嗯，卫东是这样的，说我能问个题外话吗？说牛老师平时喝酒吗？喝。他说是喝二锅头还是红星的还是牛栏山的呢？反正是这样，就类似于小胖说他下周开始减肥，跟牛老师说他现在已经戒酒了，嗯，有相同的地方。 有有，我呢确实这朋友谢谢您啊，卫东是吧？ 对，卫东， 我确实喝酒，但是我不太喜欢喝二锅头 啊、 嗯。说句心里话，我就喜欢喝酱香型。 哦。 主打以酱香为主，二锅头、 哦 嗯、也偶尔喝点，但是不太喜欢。 是不是什么瓷瓶的啦、蓝瓶的啦？ 那不重要。 对， 那不重要。我爱喝酱香型，哎，这么多年了。但是呢，刚才王维说这个啊，说心里话，我确实，有好长好久时间了，一个月吧，就说也好久了，一个月没喝酒了。 嗯啊。看看你们俩竞争一下啊，看谁能坚持下来啊！ 真的，一个月都没喝了。 我真的，刚才我们俩一见面，我跟您说了， 是。特好， 庆祝一下，晚上喝点， 可以我看行，那是茶。 那个将军说的，有一次去苹果吃流水席啊，说那丸子全都是豆腐做的。 对，有啊，豆腐丸子呀。 啊，然后外焦里嫩，特别好。然后里边他吃的也没有放粉条，全是豆腐。说牛老师这种豆腐丸子是怎么弄的呀？ 那个其实简单的很， 是吗？ 哎，有纯的豆腐丸子，也有带肉的。要带肉的一般就把豆腐啊擦细了，擦细了以后， 豆腐擦细了 啊，你一攥不就碎了吗？你要来拌豆腐、哎、不是像现在来拌豆腐、哦、咱一说又远了这话题， 明白， 跟拌豆腐一样，拌豆腐的人搓细了、嗯、这个拌豆腐，这个豆腐搓细了以后，你要加上点肉呢，它不是有点肉沫吗？ 嗯， 你要愿意，本身那东西它有粘合剂了，什么意思？你看这豆腐它点豆腐的时候它成坨了，就啊，那也加上点粉子什么的就成了呗，最简单的、 哦、 然后传成丸子，您是炸也好，炸完了以后烧也好，对，豆腐丸子最简单了，但是要做好了确实也不容易，是吧？做好了，比如像刚才提的那侯老师说那个煎牛扒、 嗯、 那个煎好了没问题，煎不好，火候掌握不好，那是真是需要功夫。 您现在找我估计晚了，侯老师估计都换台了，我告诉 他换不换台了可以 听回放是吧、 啊、 来来，咱先歇会儿，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接着聊啊。 好，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什么是自由？自由是梦想不受空间局限，自由是激情不被道路禁锢，自由就是全新奥迪 Q5L 搭载智能Quattro四轮驱动系统，以清新夺目的设计美学，超大宽适空间，令你纵情山水间尽展自由。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喇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匣子儿，想念自由的德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整点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高空槽的影响，今天夜间以及双休日期间本是多雷阵雨的天气，主要降水呢是在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上午，对假日交通出行不太有利，外出呢请您带上雨具，注意防雨防雷，假日出游呢尽量远离山区河道等危险的地段，驾车上路呢也要注意交通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这一时段我们要关注的是几条事故路段。京新高速的主路的进京方向，在上地西路出口有事故，后车是短暂的排队。西四环的北向南五路居路段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南雾桥。机场高速的出京方向，北高路时段北高路的这个路段有事故，而且影响比较大，后车已经排到了东直门桥了。京藏高速的出京方向，清河收费站有事故，占用内侧的第二条车道，队尾已经接近了德胜门桥。京通快速的出京方向，四惠东路段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大望桥。受其影响的通惠和北路的出京方向也是持续车多的。再跟您说一下，京新高速的主路的进京方向，在上地西口出口有事故，西四环的北向南五路居路段有事故，机场高速的出京方向，北高路段有事故，而且影响比较大，后车已经排到了东直门桥，有从这儿走的朋友建议您绕行了。京藏高速的出京方向，清河收费站有事故，占用了内侧的第二条车道。京通快速的出京方向，四惠东段有事故，队尾已经排到了大望桥。在此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儿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时段由小西街80号川渝老火锅赞助播出。 世界杯去哪儿看呢？ 小西街80号火锅店呢？ 火辣爆香的地道川渝老火锅，良心食材精心熬制，啤酒花园。在这个布满鲜花的世界里，有地道的火锅，有特价的啤酒，有秘制的小龙虾。 用最美好的方式，才能对得起这四年的等待。那一个又一个满足味蕾、激情四射的夜晚，就在小西街80号火锅店。 订餐电话：8569-3066。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18: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各位好，我是牛金生。 再次欢迎牛老师。 谢谢谢。 哎， 谢谢。 这个卫东大哥说，哦，明白了，想请牛老师喝酒，就是吃，就是毛那个什么，是吧？ 那不一定啊，就是酱香型的，也不一定是。毛那个牌子的 哦 啊，因为也有很多种嘛， 是 对吧？ 是 哎 哦， 还有五那个牌子的也可以 哦。那剑那个什么的呢？ 哎，也可以， 那也算是吧？ 对呀、啊， 哦， 对，所以品种很多，您别往那高了说、 哦、 啊，没问题。 好嘞，好嘞。刚刚咱们上一时段最后聊的是将军去平谷吃的那豆腐丸子、嗯，牛老师，咱聊完了吗？大概做的那个差不多了。 那特别简单，一说就完。那关键什么、嗯、你炸完了以后，你看吃什么，一般都是炖的吃的居多，也有炸那个豆腐丸子吃的，当然还有用豆渣做的都有。 嗯， 当然咱说去哪儿，去平谷那边是吧？ 嗯， 啊都有。 嗯， 其实豆腐那里边要说做豆腐丸子，咱不内行啊，但是也能做啊。 嗯。 做的可能没有人家有心得和体会，为什么我们可能几年未见得赶上做一回，人家要做这个人天天做， 对， 就是有心得和体会， 对 是吧？ 对， 哎，但是大概其做法是一样的。 对对，嗯，就包括就比如说那天我家里人说要吃饭，后来我一想这去哪儿吃去，后来就带他们去民芳了。嗯啊，然后但是说心里话，民芳家那鸭子真单说啊，但是他们家炒的家常菜还真的是不错的。 哎、这点呢，我跟您就是说，你们现在大家都爱说家常菜，其实我不特别爱说。 嗯， 哎、我说什么大众菜。 嗯， 哎、为什么我说大众菜？家常菜那是一家一户的。 嗯， 是吧？ 嗯， 家家不一样。 嗯， 但是大众菜呢是大同小异，差不多都是基本上有一个追求的。 嗯、 你比如说，现在把我们四川菜的名菜鱼香肉丝啊，家常菜。 嗯。 那国宴他也能上， 嗯， 是不是啊？ 嗯， 要说真家常菜，谭家菜那是家常菜， 嗯， 对吗？ 嗯、 那是人家的家常，谭家的家常菜， 私房菜。 对，现在说的私房菜、 嗯、 啊，您弄个煮嘎嘎的私房菜啊， 哦， 弄个虎踏子也能也 私房虎踏子 是不是？嗯、你我说是不是？ 您说的对。 我不是，咱得什么事儿都得讲理。 哎， 现在到哪一写家常菜，什么叫家常菜？你们家天天做溜丸子吗？天天干炸丸子吗？炸得了吗？我先问你，炸得了吗？你们家？ 可能还行。 您说我说是不是？弄个糊饼行 啊，糊饼可以， 糊饼还那也未见得你就做不了 啊，难。不是，不是，你们说的糊饼是 就是中式的披萨。 啊，不太一样。 底下是棒子面的， 哎， 哦， 上头韭菜鸡蛋的， 哦哦、那个没做过，没做过。 对，我说中式披萨嘛， 啊、 对， 啊，难吧、 啊、 这个、 啊、 是不是不容易吧、 啊？ 哎，其实那个，你刚才我说煮嘎嘎，那个是家常的， 嗯， 但是现在有几个家里边能做呀？因为做这个的老妈妈们、老家们都颠了， 嗯， 都驾鹤西游了， 嗯。 是不是轮到咱们做，咱没做过， 手艺 吃过，对对 对，这也得练、 哦， 是不是？刚才您说人家家常菜做不做、嗯？家常菜不做，那里边有功夫的，天天做，老做，反反复复做，越做的好，客人越点的多，越点多就做的越多，越做的多，经验就越丰富。 嗯， 然后我就说， 在民芳他们家，当然就那些大众菜很多啊， 嗯， 但是也有人家所谓的那种创新的那些菜， 嗯， 但是像我们家里人都喜欢吃那种相对传统的那几个菜吧， 嗯， 然后我妈说了，哎，来浇溜丸子， 嘿， 我说妈，浇溜丸子他们家还有另外一道，就是除了浇溜同时还在上头再浇一层汁儿的，我说那个还行，我说咱尝尝，啊，那浇汁丸子，啊，我妈那可以尝一个，哎，还不错。 哦，也好吃， 还不错。就虽然浇上那汁儿了，也是，酸甜咸，它都裹在那个汁儿里的。但是吃起来感觉，虽然说，哎，酸甜咸那个味儿在表皮那个酱汁儿里的，但是里头依然酥脆，哎，挺好吃的。 哦，你这 说了半天不就是浇溜丸子吗？ 哎， 对， 就是浇溜丸子。 对， 嗯 嗯。这个一会儿再说交流丸子的做法有吗？ 哎， 这个原来有也是一位老师，我们一块儿吃饭的时候，他又跟我说， 嗯， 说那个干炸丸子，说干炸丸子过去啊，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一块儿来说了，反正老师告诉我的，说过去啊，那个真正的吃主是什么呢？就是到了那儿来一干炸丸子，汁儿给我带来一个。这样的话等于说是他一下吃了三道菜 啊，吃仨菜， 嗯，老虎酱吗？ 啊，对对对， 还有椒盐的， 对， 再加上那个，就等于吃了三道菜了，什么都有了。这个反正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啊，是吧？ 三吃它就是得带汁儿， 就是带汁儿， 哎，三吃就是带汁儿，因为为什么？因为干炸丸子先上，你要到饭馆吃饭，你点了干炸丸子了， 嗯， 你比如像王维刚才说的大众菜， 嗯。 我先点几个凉的喝酒， 嗯， 然后呢跟着上桌菜了，该像有的先会上菜的先上榨菜， 嗯， 因为那是韭菜， 哦， 榨菜它是韭菜的先头， 哦， 你得先上这个，因为人家喝酒呢，就热荤先上。 哎，那个牛老师，啊， 哎， 就是您比如说我给您做了一个干炸丸子 啊。 啊，您觉得吃成什么样，就是吃的感觉是什么呢？您觉得，哎，胖儿你做的还不错。 对， 外酥香里软嫩，齐了，外焦里嫩，你说一瞧这颜色，嘿，枣红色， 嗯， 嘿，一瞧，嘿，外焦酥，哎，里边还不空， 嗯， 里软嫩，肉香非常足 ，OK， 你那椒盐再地道点，老虎酱得地道。那真的吃得遮舌头杀口， 哦， 您别现在弄点黄豆酱就给人搁上了，那个老虎酱。 您放心，我不会给您做的。 还有人给炸熟了啊， 给您做挨骂， 跟这没关系，不是挨骂，就是说这个吃它也是一种传授 啊， 也 是 传授， 是 是 是 是吧？ 是是是，这个小花居最开始我就是瞄上他这个微信，他说我先点一干炸丸子， 嗯， 我还要再点一个，我要点一个狮子头。特别爱吃，我每次只要出去吃饭啊，可能是就必点这个吃。确实，它拌米饭太香了。 对， 狮子头拌米饭 啊 啊！但是我最开始听牛老师说狮子头 啊， 后来我听完了以后，我就想，哎呀，以后这道菜我得少点。 为啥呀？ 牛老师说，哎呀，实际上你吃了一馒头。 哦，面多，他能挡不住人家好吃。 不是。我跟您说的人呢，是有的小饭馆卖的红烧大丸子， 嗯， 它叫红烧狮子头，那里边净搁馒头搁剩米饭的，为什么卖你三块钱一个， 啊， 好狮子头真正的说就甭说蟹粉的，就来清炖狮子头， 嗯， 您给您多少钱，三块钱， 嗯， 行不行，美元差不多， 嗯，可能都不一定给，就像狮子楼的那个，嗯 啊，你正儿八经的好肉，正儿八经的好玩意儿里边， 嗯， 哎，咱甭说搁不搁蟹粉，甭说， 嗯， 哎，您就是来点脾气，就成了，三块钱也让您瞧瞧。 那您教我们一个，我们在家做。 在家做是清炖狮子头最简单不简单？简单就麻烦，哪儿麻烦？先说您买肉，咱现在最简单的说，您得买点五花呗，因为有肥有瘦，省得你这儿一块那儿一块的，就买点五花呗，把皮一挺。是吧？但是您要切好了呢，那您回家把这洗干净以后，把皮去了，然后您上厨房，现在冰箱里边冻上它，冻硬了拿出来，缓缓能上刀了，您就切片切丝然后切粒儿，我们说绿豆大小的丁，切完了以后再剁剁， 就是切完绿豆大小的丁再剁剁， 再剁剁叫细切粗斩， 哦， 然后您再 准备好鼻涕，当然得煮熟了，是吧？当然了，没有这蟹粉，您可以搁点虾籽，然后有点盐，然后呢，方法不一样。我学着后边抹蛋清的，有的人把蛋清打进去的，不一样，那就是成型的时候问题了吧？ 嗯， 像一个方向搅打上了劲儿，当然这里边你就可以搁葱姜末，因为它不炸，它是清炖的，是吧？ 嗯， 你就可以把葱姜末搁好了，上了劲儿以后，你可以在里边搁淀粉，当然了，也有不搁的啊。搁上淀粉，水粉的不要大，啊，就起一个黏糊劲儿，要打上劲，像一个方向反复搅打，上了劲以后，当然这里边我加水的，要不然水头小它也不嫩。打上劲以后，这行了。我们怎么做？我做跟不一不太一样的，就是单准备一个蛋清调好了，然后手里拿起丸子，手上摔。拿出比如大概齐家里边吃吧，也就是二两一个，啊，拿手一把差不多就二两，拿起俩手反复倒腾着摔，摔成劲以后，蘸点蛋清往上一抹，抹完了以后，这下水锅里了。水一般什么呀？你比如我做这个石头跟人家不太一样的什么呀？准备砂锅，砂锅里边清水搁进去了，铺点冬笋片搁在锅底。嗯，然后把这丸子摔好了以后，一个个下砂锅。 嗯， 当然了，没摔丸子之前，你可以开个火了。 嗯， 啊，笋片就下去了，你就可以。要想它腥味少一点，更香一些，你可以也可以搁点大片的姜葱，搁里边它不是增香吗？ 嗯， 摔好了丸子一个搁进去，然后呢，麸头怎么办？现在不是有的是大白菜吗？ 嗯， 把这大白菜叶儿最好。啊，附在你所有的丸子上，麸头盖上锅盖， 嗯， 等开了锅以后，盖小火，这就齐了，慢慢炖着去，炖烂乎了就齐了。当然，像丸子小，有半个钟头就吃了，没毛病了。 嗯， 更好一点，你多炖会儿，炖一个钟头可能会更好。如果您比如说搁上虾籽什么的，香味儿都出来了。啊，为什么要附点白菜叶搁上面呢？就省那丸子它不浮头。要不然呢，汤飘这个一煮呢，丸子浮头，老上皮在外边露着。 嗯， 哎，浮头干着白菜叶的，白菜叶一开锅以后呢，那汤就压在白菜叶上面了，把这丸子就压下去了。 嗯，有道理， 哎， 有道理。 这么做， 嗯，哎呀，就缺米饭了，真的。 你说你来这么一砂锅，再来点米饭， 太棒了， 对吧？ 太棒了， 嗯。 嗯，这周六日就做这个吧。 嗯，再来个干炸丸子， 正好我新置办了一砂锅。 嚯， 哦！哎，说是特好。 嗯， 而且我刚刚养完了，说是拿那个先做个米粥。 嗯， 啊，是把那眼儿什么糊一糊。 嗯， 我正好养完。 什么砂锅呀？ 就是那个陶土的。 啊， 陶 老的行，现在用不着都细水泥了。过去的黑砂锅那一类的，为什么结实？新的是江米粥熬。是吧？腻腻份儿。现在的都那么，这工艺都那么先进了，用不着这个了。 我向经典致敬。 得嘞， 哎，得嘞。关键是这心气儿，是吧？ 好， 咱先进两条广告，一会儿回来接着聊丸子啊。 王总，什么事儿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世界杯去哪儿看呢？ 小西街80号火锅店呢，火辣爆香的地道川渝老火锅，良心食材精心熬制，啤酒花园，在这个布满鲜花的世界里，有地道的火锅，有特价的啤酒，有秘制的小龙虾， 用最美好的方式才能对得起这4年的等待，每一个又一个满足味蕾、激情四射的夜晚，就在小西街80号火锅店。 订餐电话85693066。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来，在聊丸子之前呢，咱们先回答一个笑笑妈的问题。他说：“牛老师您好啊，我朋友呢从内蒙带回来的羊腿已经是剃了骨的，在家怎么做比较好呢？比较容易呢？是不是能跟那个酱牛肉似的酱羊腿呢？” 正好赶上这四分之一决赛了 啊， 多好啊！ 嗯， 你们准备点孜然，准备点辣椒面， 嗯，直接烤啊， 自己在家小烧烤。 我估计牛老师可能是炒，对对对对对， 炒烤肉啊， 啊， 大人孩子都爱吃，喝点凉啤酒，看着世界之威。 炒烤肉 啊， 那是不是得先烤后炒啊？ 哎，确确实实像你说的，有的同志确实这么干。 嗯， 我刚从新疆的时候回来，去过一家饭馆，就这路子。哎，牛老师给看看这炒烤肉，老退，我就去了，吃饭来一份了。喝着酒呢，上一份炒烤肉，哎呦，确实是够老， 确实得退， 退啊，必须得退，外面嚼不动。我说我瞧去吧，怎么回事啊？他们家楼上有鸭炉， 嗯， 哎，卖烤鸭子，把这肉啊拉成条，上炉里先烤去，烤完了回来再切，完了再炒，那么叫炒烤肉。我说这话，1999年的事儿了 啊， 真是99年的事儿。然后呢？哟，我说这么回事儿，那我跟你说这炒烤肉怎么弄吧？去买羊腿去，买完了羊腿，您那儿能给踢就踢了，不能回来踢自个儿踢。哎，买两条羊腿，哎，甭管前腿后腿啊，我说前后都成，当然后腿就更好一些。买完了回来一贴，一踢完了以后，咱一切丁儿，那个什么切丁儿，先拉成大条，薄厚选好了，开成条，然后滚刀一切。或者斜刀一切就跟大丁儿梭子丁儿就成了，然后我准备点什么呀？西红柿烫了皮儿，剁碎了，洋葱把老皮儿去了，那瓤那蓉包了，剁碎了，跟这里边一拌，加上鸡蛋一腌，有点基本咸味儿。 西红柿也搁里边一块腌是吗？ 对啊，但是不要搁多了，您别好撒开了啊！哎，就为了拿这个腥味儿增加点鲜味儿。 嗯。 色切也好看，洋葱就皮牙子嘛，加上西红柿拌匀了，鸡蛋，来点盐拌匀了。我建议呢，就这个刚才这个听众说的，就这么一拌。您家要细棒子面就更好，撒上吧，细棒子面一拌，就跟上浆一样。加淀粉不是上浆吗？加细的棒子面， 嗯， 这个咱们在电视台咱也做过，拌完了以后。这就齐了，你得准备点辣椒面、孜然粉，一会儿盐，这就算拿下了。在家里炒火烧怎么样？更多是炸，它不是炒，炸。啊，炸，锅上火，做上油，这油得热一点。啊，咱得到80%热油的时候，您把这个腌好这肉丁下锅，抖散下锅，下锅也甭管它，炸着哗哗听着水声响。等这油温啊稍微降低点，水声呢还哗哗，还又比刚才小一点的气泡，给它搂起来，磕的散喽，然后再热油，再热了再炸它一下，这就闭油了。闭完油，控净了油，不用叫油了，就回锅，往里边先撒上盐花，哎，然后辣椒面、孜然面拌匀了，愿瞧好看就来点香菜，不愿瞧好看的都不要了。直接装盘儿，啊，筷子不可以不用，弄你根牙签儿就行了。喝着小啤酒一吃这个， 真好。 炒烤肉， 嗯， 为什么叫炒烤肉啊？是人家新疆人 啊， 人讲吃烤肉，咱们一说是羊肉串，人家就叫烤肉。因为有时候在家里边没有炉子的烤着不方便，有时候在饭馆里吃，尤其是在饭馆里边，你点一烤肉。乌烟瘴气的大堂里给人烤，在厨房里又没那感觉，那怎么办？饭馆里都卖炒烤肉，就是像烤肉一样的炒出来的肉。 哦，是这个意思。 哎，叫炒烤肉。 嗯， 明白了，明白了， 得嘞，正好就是这个牛老师的炒烤肉啊，咱也聊聊世界杯呗。 是的， 世界杯期间，这个大家一直关注，我们推出了这个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的这个萌预测。啊，动物世界的萌预测。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个老朋友啊，叫做柯一，他究竟是什么品种的呢？来，先请这个小朋友柯一给我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黑猩猩柯一，见面喽。 哎，这个听说你们就是黑猩猩都特热情。 那我们一般啊，跟同伴打招呼声都特大，然后互相握手啊，拥抱啊，这都有。 我老以为你们那是打架呢。 嗯，友好。 好，真有礼貌啊。哎，那今天晚上这比赛你预测谁会赢啊？ 啊，谁和谁？ 谁？今儿是法国对乌拉圭，巴西对这个比利时。 法国， 法国赢。 法国， 为什么呢？ 法国， 猩猩的直觉啊。这样，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接在里边回复一下“萌预测”，看看这个一科啊。哦，叫柯一啊，这星星 念对了好不好？ 柯一这只小猩猩长什么样啊？当然听着声可能不小了啊。而且呢，现在您可以关注北京野生动物园的官方微信，发送关注抽奖，加上您的姓名电话，就有机会获得这个免费的游览套票，而且全家人一块儿去游览一下位于大兴的北京野生动物园。这个呢，我们每天也都介绍，我估计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了，就在榆筏镇，大兴的榆筏镇，占地非常大，3600亩，而且有主题的这个动物场馆60多个，展出世界各地的珍稀野生动物有200多种，10000多只。园区呢分为了自驾游览区、步行游览区、猛兽体验区3大动物展区。您要是带着牛老师做的那个炒烤肉去，我的天，那您估计出不来了。就 为啥呀？ 太 香了，全来了，真的 动物太多。 我们去的时候跟那个馆里边的工作人员聊，我说你们最想干的是什么？在里边烧烤。我说为什么不敢呢？怕他们饿极了。饿极出来啊，一块儿找吃的可怎么办？ 一定得记住啊，是萌预测。 对， 萌 预 测 到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 是，就跟我们一个哥们儿似的，他也学这个发短视频，让他们家狗啊也预测。哎呀，就是每次他们家狗预测完了以后，他只要反着想都对。 哦 啊，厉害了！你 想都对， 哎，你就可想而知。 现在是不是想把它处理了？ 那倒没有，这、哦、据说他们家狗这次预测的赢的是俄罗斯队。 哦， 他心里就有点毛。他 哎，好嘞啊！今儿 晚上是巴西是吧？ 巴西晚上就是明天凌晨的2点，巴西对比利时。 比利时 啊，今天晚上10点开的是法国队乌拉圭。 两场球都值得看。 对， 是。 咱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接着聊丸子。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时段由小西街80号川渝老火锅赞助播出。 世界杯去哪儿看呢？ 小西街80号火锅店呢、啊、火辣爆香的地道川渝老火锅，良心食材精心熬制，啤酒花园，在这个布满鲜花的世界里，有地道的火锅，有特价的啤酒，有秘制的小龙虾， 用最美好的方式才能对得起这4年的等待。那一个又一个满足味蕾、激情四射的夜晚，就在小西街80号火锅店。 订餐电话85693066。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时间过得真快，马上就是最后一个时段了。 是的， 嗯， 所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要是有问牛老师问题的话，抓紧时间发信息到我们车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对，在回答大家问题和点丸子之前，我们再分享一个好消息啊，今天呢，北京市商委主办的2018妇女儿童消费月在新奥购物中心启动了，活动呢有百余个品牌，2000多家门店参与，明天您就可以到现场参加美赞臣小小冠军足球赛活动，赢美赞臣定制的小奖牌，还有精美的餐垫，还有艾伦红酒、东方华研的女性养生茶的分享品鉴，还有金宝贝的儿童体验等等等等。欢迎明天大家一块儿去新奥购物中心体验一下，顺道去看一看电影，那儿的这个影院还是不错的。嗯，来吧，接下来咱们继续回到丸子吧。 嗯， 刚刚说了几个肉丸子啊，而且这个肉丸子我觉得是还蛮家常的，就是家里边经常可能会做的，比如干炸丸子和那个您说的那煮丸子，我在家还真都做过。接下来那就还我点吗？ 那你说一个最开始牛老师说那个咱俩连吃都没吃过的。 红烧二宝是吗？ 啊，啥意思？ 二宝你看这丸子叫法，一个叫独圆一品， 嗯， 两个呢二宝，三个三元，四个 四喜， 五个五福。 哎呦，六个呢？ 啊，六顺呀， 顺啊。 啊，七个呢？ 七 喜。那不是你看这？ 哎呀， 我是在这划拳了，是吧？它有不同的，你比如说，你刚才说我给南煎丸子是吧？ 嗯， 那个我们说一方四十一十六个，你比如说山东丸子32个。你有比如说红烧丸子，还有焦溜丸子，啊，就26、22的。 这哦，这数还是有讲的呀。 当然了，它得有讲。 我还以为是随便给的呢。 那不是， 哦， 不是，现在都不讲数了，啊，这些过去讲数。刚才你说是什么？二元， 嗯， 二宝， 嗯， 二宝，一个是丸子，一鸡蛋，俩丸子俩鸡蛋。 哦，是这个意思 啊？俩丸子俩鸡蛋分别搁一块烧去，这叫。二宝， 啊， 这俩搁一个做成一个丸子，那叫虎眼。 哦， 丸子肉包着鸡蛋，那鸡蛋先煮熟，然后炸完了以后，外边再包上点肉馅，再炸完再烧去，吃的时候一切两半，老虎的眼睛一样，所以叫虎眼丸子。 哦， 哎，鸡蛋炸完了以后，跟着丸子一块炸完的丸子一块烧，叫二宝。 嗯， 啊，那这么回事。 嘿，这学习了哈。 是啊，你想吃哪个？ 我这样吧，咱这不减肥嘛， 嗯， 是吧？咱吃点素的。 哥， 我经常最常吃的有两种丸子， 啊， 一个是萝卜丸子， 萝卜丸子， 还有一个是那个红薯丸子。哎，红薯丸子多好吃啊！嗯，这两个做的有什么讲究吗？ 哎呦，那个我们饭馆里很少做。 什么呀？ 红薯 丸子是吧？ 萝卜丸子， 嗯， 哎，很少做， 为什么呢？ 馆子里边过去人家到馆子这吃肉的， 哦， 不是到这吃白薯的。我还吃过白薯馅的饺子，你想白薯馅的饺子都能吃，这丸子有什么做不了的呀？ 哦， 好做， 嗯， 但是更多的就是白薯或者萝卜这类，就是用擦葱，就擦床嘛，擦葱， 嗯， 擦成丝儿， 嗯。嗯， 是吧？您做纯素的也行，您半荤素也成。您要半荤的，您就加点肉馅；您不是半荤的，你就靠点面粉、团粉。然后里边呢，有的人家做这个虽然是素的，让萝卜更鲜怎么办？搁点备好了的虾皮。 哦， 它出来它有海鲜味儿， 是 香。来点绿的香菜碎，掺和一块儿，或是韭菜，您给它煎定了形，或者炸定了形，您再炖出来，它有特殊的香味儿。 嗯。 你看我说这跟你吃的又不太一样了吧？ 那肯定 白薯丸子一样得擦了，擦完了以后怎么样？要想好，您得拿反水泡了。 这跟我做法可真不一样。 你看看，然后现在投了，把淀粉漂出去，然后拿反水泡了，透着了，捞出来，您再加粉子，加鸡蛋，您再做成丸子，您是蒸着吃也好，是溜着吃也好。那不能光叫名儿，现在我说好多菜都是什么，都叫名儿，净叫名儿了，里边有名无实。 哦， 啊， 像我说那个那天跟维子说我们这聊天，说吃那狮子头3块钱一个， 嗯， 是不是？您那里边您可不是吃一馒头吗？ 是， 你想想三块钱你要买四个才12块钱， 是， 还得给您烧熟了，还得有人给您服务，给您伺候着，还得给您炸好了，人家挣什么呀？我问你，淀粉多少钱一斤啊？问你淀粉多少钱一斤？您放心，那馒头没有现蒸的。 你明白了吧？ 我不能说别的，我就不能说别的了。 嗯， 那米饭也不可能，是吧？真好的原粒精米，给您弄完吧。多少钱一斤啊？大米多少钱一斤啊？ 嗯， 不用油炸吗？ 嗯。 不需要人啊， 您这成本核算的太细了。 他不是，他本来就是那么回事啊。 那生意没法做。 牛老师那意思不是从钱来，就相当于、 啊、 你看三块钱一丸子啊，你来四个丸子、 啊， 同时你又来碗米饭。其实里外里，你吃了俩馒头一碗米饭，啊、怪不得那么撑呢，是这个意思。 啊、真是，你看一上席，哈哗，打这么大丸子，四一丸子。 嗯， 那四一丸子这么上，好，有那跟铁球似的，你知道吗？ 琢试试， 是啊， 压桌的菜是， 好能铁球似的，那真碎丸能那么多吗？ 嗯， 那都不能炖，那得蒸出来。 嗯， 因为一炖就楼了， 对 对， 黏糊了。 对， 来来来、 啊， 那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也问了关于丸子的问题啊。 啊 咱们离节目结束可能还有10分钟， 您说 咱们就给大家解答、 啊。我知道的。 哎，纳太郎。其实这个简单，他说牛老师好，非常喜欢听您的节目， 谢谢。 我想问一下，那种过节吃的带胡萝卜的炸的素丸子怎么做才能好吃呢？但是他的前提条件呢，因为家里人呢虽然喜欢吃但是回民，所以这个是不是在制作上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那个素丸子不分这个了，全一样。那里边反正像您要说这个，这太郎先生您这样，这个素丸子面擦点胡萝卜丝，来点香菜碎，您来点五香面，您可以来点豆腐，您甚至还可以搁上点馒头汁儿， 或者米饭 都可以，是吧？但是您得有点红胡萝卜红的，您有香菜绿的呀，是吧？然后您得搁点粉条啊，搁点五香面，它借点好点荤腥那劲儿啊。哎，这就齐了。 嗯， 和完这馅儿，搁点白面或者搁点面粉啊，也得搁点淀粉，那淀粉更焦冷一些，是吧？搁、 嗯、 点面粉呢，哎，再磕个鸡蛋进去，一个拢劲儿成团，哎，它也好看，它出来颜色要是发红，要是发黄，哎，好吃，炸出来。 嗯， 哎， 好， 简单。 那也就是说，这么做实际上是不是回民朋友们不重要， 素的嘛？ 对呀、啊，对呀、啊， 素的 都可以啊。另外呢，像 Ducky 说了，说您刚才说的，比如什么虎眼丸子呀、宝二宝啊等等这些、啊，现在有地儿能吃吗？ 现在饭馆都不爱做这个，为什么卖不了多少钱？你说你这、啊、这东西，你炸完了那么大个丸子，是不是炖熟了 啊？对， 蒸不了，不好吃，你得炖，它不是占火呀？ 嗯， 你过去这厨师炒菜，一个人就仨火，为什么呀？得煮火，然后有边火，还有汤锅， 嗯、 你现在就一个。而且这火跟炼钢子似的，带响，搁半锅水，没几分钟烧干了，它改不了小火，火也小灭了。 嗯， 它就鼓风机吹着呀。所以现在好多您想吃的过去的东西，因为这个炉灶就已经没了。嗯，啊，人家们这是不是我们此地的厨师常用的灶？这都是广东厨师常用的灶，都是在轮船使的烧油的，从那儿改良过来的炉灶。他们就适合炒什么呀？炒叫我们说叫焯了拌。什么叫这适合炒什么？适合做焯了拌。什么叫焯了拌啊？来个生菜，水一飞水叫飞水，这就一焯。焯完了，把水一控，回锅搁点油，搁点蒜蓉一扒了，一拌，拿点盐花一拌，装盘。这适合做这菜，它不适合做我们这烧的、趴的、煨的、烤的、焖的，不适合。所以你也想现在想吃这样的菜。俩字儿， 想想 费劲 哦， 费劲了。为什么呀？他都得因为现在人家嘴急， 嗯， 大人去进门，我说你记什么呀？记慢，先记慢的速度得快。 嗯， 你要有好吃的菜，他必须得有功夫。 对， 你没有时间，您蒸锅米饭多长时间呀？ 对， 所以现在都省事了，电饭煲过去的管子捞饭呀，所以你想想，现在吃捞饭都没了。那捞完的饭跟电饭锅蒸出来的饭可不一样， 一粒儿见一粒儿的， 而且那个好吃还肉头。 对， 你现在这饭是不是 时间久了就带嘎巴， 是不是？ 嗯， 所以好多有些过去的老菜不是确定是因为市场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 嗯， 现在哪儿还有给您说来一条鱼，红烧的、干烧的、豆瓣的，有没有少？气的都是炸熟了，一浇汁就完了。 嗯， 哪有烧的？真烧的鱼是烧熟了的？没有。现在更多倒是您一吃这鱼什么呀？清蒸。 嗯， 一码的都清蒸，为什么省事儿啊？ 嗯， 回来那儿酱油往上一泼，呲点热油走，这就清蒸了，跟我们过去的清蒸鱼都不一样。 嗯， 过去的清蒸鱼讲究，现在都是一个风味的了。 嗯， 过去哪个菜系都不一样的菜。 嗯， 现在是这清蒸鱼而言，全国一样。 对，对，合江这问题你抢答吗？ 这我真不知道 啊，你真不知道。 我去西安，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嗯， 待了三天，吃了十一顿的凉皮吗？还有一顿的羊肉泡馍。那个胡辣汤，西安的胡辣汤没吃着，因为那个何江问了，说牛老师，西安的那个肉丸胡辣汤，就是人家那儿不叫肉丸，我觉得人家叫胡辣汤啊。西安那胡辣汤里边那肉丸怎么做的呀？ 哎呦，那个西安那我以前也去过西安，但是近些年没去过。 嗯， 你说叫胡辣汤的话，好像应该是河南， 对，都不太一样。 叫先说这个叫胡辣汤的，好像是河南，知道吧？然后你说陕西这边有没有？你比如刚才这朋友，因为我没看这食物，我也没吃过这个胡辣的什么，但是山东菜，我们北京有卖的，山东菜里边有这么一个菜，叫醋椒丸子。 醋椒丸子。 叫醋椒丸子，就是咱们说像做干炸丸子似的， 嗯， 听明白了吗？ 嗯， 然后炸成小丸子，炸好了以后加上点毛汤，上锅里炖去，把这丸子越炖，大火越开锅，越催这汤就越白，白汤了成了，然后调上咸味儿，加上胡椒粉，加上米醋，加上香油，加上点葱丝，拿点香菜装碗里，那叫醋椒丸子。 哦， 这是不是跟你说那胡辣丸子、胡辣汤一样啊？你那胡辣汤不是就是这个吗？ 对，类似了，类似了。嗯， 是吧？ 对，因为西安的就是这个胡辣汤里头，你想昨天晚上咱们一块儿不还聊到这个问题了吗？里头可能比如说有土豆啊， 嗯，对， 然后有豆腐丁啊，然后可能还有肉啊等等的。 嗯， 那个您这一说这个，我现在我明白了，因为我虽然没去过此地，去西安那儿，我吃这胡辣汤丸子这个，您这一说，您这是臊子面的浇头， 哎，对吧？类似， 而且到西安都不叫臊子面，叫臊子吹哨的臊，那臊子面，那浇头里边搁俩丸子得了呗。 这说的都不是一码事儿啊， 不是，这是一码事儿，这就改良的，咱一听就知道您是怎么回事了，因为这有土豆丁了，知道吧？ 对。 好， 面条的浇头的， 对对对对，那个肉的牛栏也说了，素的也说过了， 有海鲜的呀，鱼的在家做太费劲了 啊，费劲吗？ 我个人觉得啊， 鱼也不费劲，鱼丸子 啊，来个鱼丸的吧， 您说 或者虾丸都行 啊，别虾丸了，回家吧， 来鱼丸， 来鱼丸最简单。现在好多人都使，南方人都使了，北方人现在都用了，用胖头不是那个胖头了 啊， 白莲子了， 嗯， 是吧？现在南方更多，北方也在用白莲子。今儿我们学的时候最讲究的，当然了，您要在家里想吃好，一定是桂鱼，因为最好是黄钻，现在黄钻鱼找不着了，您就使桂鱼就行了，是吧？要没有你就草鱼，啊，草鱼也行， 刺儿多多呀， 啊， 刺儿多多呀， 现在都容易。我跟您说，如果要是桂鱼或者黄钻的最好，除刺您就吃草鱼呗。草鱼的出生率高，肉多，前提是买活草鱼，您到这儿让他帮您宰完了，收拾干净了，您回家把鱼头去下来，鱼尾这节去下来，然后顺着脊背一劈，把这骨和刺，就是说肋骨跟这个大梁骨，就是我们说这个主骨，剃完了以后不是就剩肉了吗？ 嗯， 肋骨也去了，主骨也去了，然后您把这鱼的皮一挺，跟挺肉皮似的，把鱼皮去了，这都会。鱼皮去了，就剩鱼的中段了，是吧？这中段的肉后边翻过来，挨着皮那面呢，有一条鱼红。把这鱼红拿刀，它一三角形的，拿刀一划，给鱼红给去了。这鱼就是净的了，拿水洗，洗干净以后，家里不是都有打碎机吗？ 洗完了以后这鱼啊，准备盆水啊，把这鱼切薄片，切完了在水盆里边漂一漂，把水倒了不要了。这是为什么呀？是要把这腥味尽量的拔出去。 嗯， 漂完这不要了，然后不用算干，就哎潮子乎的控水不就行了？往打碎机里一打，天热，您可以往里边搁一点冰块。 哦， 它降温呀、啊，一会儿打熟了，是不是？打成越细越好的，越细越好的蓉。打完了以后，说家里讲究呢，现在居家过日子，厨房有好多年轻人特讲究，还买我们专业什么这个篦子呀、螺呀都有。当然要有这个就更好了，您得给它过过螺，过完螺了鱼蓉就非常的细腻了，是吧？鱼蓉过好了以后，搁什么？先说一条鱼啊，咱说二斤左右的鱼，顶多出好了能出上七两的鱼蓉。顶多了， 嗯 啊，你要买小个点也就是出半斤， 嗯 啊，有半斤鱼蓉说吧，半斤，这半斤里边搁多少？您家的小勺啊，来一这个什么勺啊？就是如果是瓷勺，你要搁多半瓷勺的盐，再来点味精，这味精多少随您了、 嗯、 啊，味精，再来一点胡椒粉，胡椒粉拿手一捏就行，捏点胡椒粉，这盐你看，胡椒粉，味精。再搁点料酒，就黄酒，来一勺黄酒搁你了，然后你得准备一个蛋清，一两个吧，像这点得准备两个蛋清，这两个蛋清你得给打喽，有条件的一定是蛋抽给打成泡才好使呢，打好了这鱼蓉呢，不是刚搁盐了，你向一个方向搅， 嗯， 搅的过程当中搅的上了劲了，越黏糊越好，手上都翻亮了，上劲了，往里边加水，这水是什么？搁点葱姜水，提前泡、 嗯， 葱姜多一点，泡完水以后搁冰箱里镇着它，它凉着点，因为现在天太热呀，它一打泄了，你就上不了劲了，所以搁点凉的泡好了的葱姜水，跟冰水似的，越打它越上劲， 嗯， 使劲搅一个方向打，把这点搁多少水？半斤，您要在家里边没有什么特别特别高的要求的话，您这半斤鱼肉加半斤水就足以了。打进半斤水，这还多呀？ 嗯， 这是最低标准了。 哎， 能这半斤鱼肉，您打进半斤水就不少。对于您来说，就不少。打进去以后，然后把这鸡蛋清加进去，蛋清和了匀了以后，再往里加什么呀？加点白面。 哦，是白面， 淀粉也行啊。 哦， 但是淀粉呢，吃出来出是梗的。最好加白面，白面是半斤肉加多少年啊，一小板白面，白面搁你和匀了，然后您再往里边加什么呀，再还是得搁盐，刚才那盐那勺啊，您照五六勺的油，烹调油，花生油就行了，把这油搁你还向一个方向还搅，慢慢搅，搅匀了以后这就行了。您没有什么经验的话，那这个搅完了以后给收拾净了，把它冰箱里搁一会儿，震它吧俩钟头才好使，要我们专业老干这也无所谓，搅完就行了。 嗯， 您呢在家里边让它好，那就给它搁冰箱里震着它，或者今天晚上咱弄，比如明儿咱休息，今儿晚上弄完了， 嗯， 明儿咱中午吃，在冰箱里保鲜就行了，震着它。二一天您要做的时候，先好锅里边搁开水或者凉水，烧热乎了。温乎了，离火关了火，您再一往里边下来丸子， 嗯， 或者凉水也行啊，凉水也行。我说这个温水的，你不是省时间吗？凉水也行，把丸子挤开了，挤进以后，凉水慢慢的养了小火， 嗯， 啊，盖上锅盖，小火慢慢的养，别让它开锅。等丸子全熟了以后，它飘起来，你因为凉水下锅就飘着丸子，你看不出熟了呀。煮着煮着以后，慢慢它热乎透了，慢慢的丸子，你看丸子什么扑叽扑叽翻个儿自己， 嗯， 那就熟了，啊，那时候您再调调味儿，啊，再加点青菜，加点什么都行了，就最简单的鱼丸的方法， 嗯， 当然我们这好就是捞出来了，换点清汤就是清汤鱼丸， 嗯， 要做趴的就是溜鱼丸、趴鱼丸、烧鱼丸、溜鱼丸都成了， 嗯，也就是相比之下、啊、这个最简单， 对， 其他那些可能相对复杂了。 算了，还是干炸丸子，这太费劲，尤其弄那刺儿，我原来试着弄过，都弄 不 干净。 拿机器搅就没事了，搅完了以后，我们还讲究呢，我们要讲究先把鱼肉拍了，拍拍，然后砸，用刀背砸的那鱼肉，然后刮，在鱼肉上刮。这一刮下来，那筋和那刺儿都粘在鱼肉上面了，就粘鱼皮上了。您在家里让您去了皮干嘛？是让您使机器省事儿。我们是带着皮呢，当当拿刀背一砸，砸一刮，把肉刮下来，看那白筋呀、绒刺儿都粘在皮上了。然后再出去再剁再砸。这我说的已经非常简单了。 啊，行，很简单啊，这个，对，这个今天咱们说了一下鱼丸。哎，说了一下这个素的，咱提了个豆腐丸 啊，豆丸子是都行， 肉丸也提了不少，非常感谢牛老师给我们分享， 不用客气， 非常感谢您。这个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我是牛金生， 今儿的节目咱们就到这儿了， 到这儿了， 下周咱们再见啊。咱去哪儿啊？ 哎，不是涮肉吗？ 涮肉，涮肉， 是吧？ 哎，得 哪家啊？ 没哪家了，这 我以为你要问喝吗？ 那必须得喝呀，都一个月没喝了得多想啊。啊，也祝大家周末快乐。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吹红了桃花，吹绿了柳树，你在路上总会安慰谁。吹醒了青蛙，吹来了燕子，我在城里刚好缺了谁。你纵然带来地下的玫瑰，能否收回地上的滋味，有人照顾不会。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你会对我想对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东篱舍东枕睡，原上草春风吹，到夏天我别了睡。追过玉门关，追过南泥湾，你在北方注定抛弃谁。吹走了河水，吹散了云堆，我在世界不巧背着谁。你可以纵用三月的梦泪，能否保证十年的约会有人放生不归。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你会对我想醉，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东篱舍东枕睡，月上草春风吹，到夏天别了睡。